冇钱买酒，我今晚就点样过？冇钱买烟，我今晚又点样过？要食西北风，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完一个上个礼拜讲一个咁悲惨嘅。嘅事啦， 恐怖啊，悲惨，顶你。 O K， 咁啊，当然我未等我心情平复咧，就即刻要做第二节啦，系咪先？因为时间无多啊嘛，系咪假？你知啲咩假？你几多忙啊？系咪先？ 假期咁， 假期咁啊，咁啊，故事未完嘅，我的故事完咗，我两个网友故事未完，但未讲之前，就点解我会知道咧？就因为个网友，因为咁啊，经过一次咁惨烈。嘅遭遇之後，咁第二朝我就揼個領骨先啦， 係 先？揼後屘我去咗福田嗰度地方揼個骨，捻捻佢舒緩下先，唉，舒緩下嗰啲神經緊張啦，係咪先？咁當然啦，我去嗰啲好撚平嘅啫，咁樣咁啊收到個啲網友短信啦，嗰啲網友嘅短信咧，即係加拿大嗰兩位咧，就話：，我喺水立方揼緊骨喎，咁樣，大概係嗰陣4:00-5:00啦，5:00-6:00到啦，跟住我就話。我就約咗同朋友食飯，我約咗建哥哥食飯。 嗯 ，OK， 咁就咁我就其實我就喺水立方隔離嗰間德興城揼緊骨嘅啫。啊，咁冇所謂啦，照揼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好啦，咁約咗阿建哥哥就7:00去補飯食嘢。 嗯， 食，我哋嗌咗10個餸，啊唔係9個餸一個湯，埋單4嚿水，抵唔抵？ 抵 抵咧，唔係講呢樣嘢。因為食下飯嘅時候，收咗網友嘅短信、微信，加拿大嗰兩位牛哥，今晚仲有冇得玩？咁我諗下，其實我可以介紹阿上沙嗰個媽咪俾佢嘅，但我知上沙個媽咪咁樣古惑，我驚呃鳩個網友。咁啊，但係有個問題喺度，因為我玩完啦嘛，我自己琴日都搭咗錢㗎嘛，咁我剩翻1,100蚊。即係唔夠玩啦，因為女都9嚿啦，如果過夜酒店酒店都俾3嚿，押金俾5嚿啦，咁飲酒我都要可能要俾翻幾嚿啦，咁我冇2,000蚊喺度，我唔夠，我得1,100，點算咧？ 問健哥借住先， 冇錯，聰明啊！有冇嘅？其實都幾尷尬嗰個環境，喂，因為除咗健哥哥喺度，有健哥哥個老婆啦，個老婆個細佬啦，但係我都為我細佬㗎嘛，我自己嗰條細佬啊， 唔係好簡單啫。喂，借住一撐嚟先，唔夠。 我即刻就同阿健哥哥好撚坦白講，我要叫雞，我得1,100，我俾你睇埋，我有1,100，我咪冇錢。呢餐飯你出住先，你借到1,000蚊嚟，健哥哥話得8嚿，我好撚彩，屌你老母阿嫂又有8嚿。唉，咁屌你話唔撚使講你，你我加埋借1,000蚊俾我。但呢餐你請住先，下次我請。咁屌你諗乜平丁白攞到借兩張1,000銀，加埋我自己係1,100-2,000，即刻平丁買，等住佢買張單，因為我都要知張單幾錢，下次請翻咁上下錢，我唔會請得多頭噶嘛，係咪先？係咪先 ？OK， 即係今次你請，下次我請咁解啫。呢次你請4嚿幾水，下次我請翻4嚿幾水啫，係咪先 ？OK， 知道幾錢？平丁白林走，即走搭的士，去水立方，班網友。玩去水立方好似唔等想走咁，屋企咁。嗰陣大概係幾點呢？9點。 夜晚。 吓。 OK。 嗱，問題就出現啦。我哋成日都咁講啦，9點喎，乜嘢場都冇女啦。係咪先？咁我就抱住一個冇女嘅心情。咁就去搵啲網友㗎啦。OK。咁就去到水立方咁就等班網友啦。咁啲網友未揼完。有位網友未揼完。咁就話要等多半個鐘頭。咁我都唔緊要啦，我都嚟到水立方 咯。星期日嚟㗎。 星期日。 哦、oh, ,ok。 咁我就 ,ok 啦，唔緊要啦。咁跟住等到差唔多成9:00-10:00啦。咁跟住兩個網友嚟到啦，特別落嚟啦。咁跟住就炸刑事件啦。咁其中有個網友呢就認為濕得貴。7嚿水濕得貴。佢話聽我節目講呢就收5嚿嘅啫。咁我就好坦白咁解釋俾你聽。我話收5嚿嗰啲係沙灣喎。當時沙灣冇開喎、 啊、沙灣冇開、啊，而且沙灣唔啱你哋玩嘅，因為你下下要過夜、啊。 嗯， 嚇、啊、你哋佢哋沙灣通常都一 Q 嘅啫，或甚至乎沙灣離你哋住間酒店咁遠，嗰班女係唔會有沙灣跟你去福盤嘅、啊，講張咁遠嘅酒店嘅、啊。咁、 嗯嗯、 所以咁佢因為可能我以前講過話有啲場有啲。 平場 平啲嘅場五嚿啦，咁佢就聽咗五嚿啦，咁我話七嚿嗰啲佢記唔到啦，咁有少炸人，咁我解釋咗俾聽啦，咁當然解釋咗就算㗎啦、嗯，如果因為佢因為覺得唔好玩嘅，冇佢冇理由再搵返我㗎，係咪先？咁冇辦法，因為其他場都冇，其實我諗住帶佢去其他場玩下㗎，因為嗰個話，但係當時嘅環境即係仲係五月一號之前㗎嘛，咁、 嗯 未都幾緊張，咁、我咪都係去返沙灣，唔係去返上沙嗰度搵返阿群姐，係啦，咁群姐又係嗰句，我留不我留兩件女俾你啦，我得，我話得啦，你留我先講啦，留兩件女啦，咁又去到去，一去到啦，咁啊又同阿群姐傾啦，咁我哋成十點先去到，其實十點鐘去到呢，我覺得個場機應該唔會有女㗎。因為以前八點鐘都唔，即係你遲個八點鐘成日都冇啦。我同阿碌試得多啦，係咪先？咁啊，去到八十十點去到，咁就冇。咁啊，咁啊，群姐嗱，我靠你㗎啦。總之你兩件女嚟到，如果唔啱嘅，我都坐；如果兩位網友唔啱嘅，我都揀一件啦。我係咪都幫你坐一件啦？因為唔緊要，我琴日都博咗 Q 咯，叫做博咗 Q 啦，叫做啦嗰條嗰 Q 雖然嗰條女豬啲閪啲啫，係咪先？好啦，咁啊。一嚟咗兩件，咦？即係有一件咧，就是黑色裙，嗰啲漏條裙啊！你知咩叫漏條裙啊 ？OK 啊，唔使長講啦，網友都知噶啦。如果你唔知道你打漏條裙三個字去 Google search 下，你就知噶啦。佢漏條裙就係好短嘅漏條裙啦。嚇、啊！咦？我就唔好係我杯茶，好啦，後生嘅就係一樣。就當然一定夠稱噶啦。咁、啊，我覺得即係 OK 啦，唔算太差啦。咁佢又唔矮喎。又唔矮喎，高高瘦瘦咁樣，就唔算好平㗎嘛。我差唔多因為身材係我杯茶嘅 80% 㗎啦。個樣就我杯係我杯茶嘅 50% 啦，都唔差㗎啦，係咪先？因為我自己種豬㗎嘛。啊，琴日嗰啲30% 㗎啫嘛。OK， 好咁啊。咁啊，有一樣心諗，係撲街呢件得嗰兩個老網友實揀㗎啦。咦？但係睇佢嗰兩個網友唔起快嘅。OK， 咁我喺我左手邊嗰個男左啊，有右手邊嗰個網友一路都話唔啱，呢兩個都唔啱。 嗯， 哎呀，屌你啦！我睇下，我諗左手邊嗰、那個點都揀一件嘅啦。佢而家揀嘅話，九成揀我覺得好嗰件嘅啦。調撚翻轉。 OK， 佢揀咗我唔中意嗰件喎。 嗯， 咁樣揀完唔 該。我花有個眼， 我嗰邊有個眼咯，我即係話。OK， 得啦，呢件過嚟坐。咁、我跟住我就好簡單，就同我嗰冇揀女嗰個網友講啦。嗱，呢兩件女就預咗俾你兩位網友嘅。OK， 如果你揀唔啱，跟住如果再有女，跟住大佬嚟揀啊嘛。你再揀唔啱嘅話，我呢件你可以拎走，因為我覺得呢件我因為我覺得我件係 OK 嘅、，OK 嘅，我你可以拎走。咁我話得啦，所以我唔怕揀啦。咁跟住個媽咪就再嚟講。哇！你琴晚啊，搞到我啊六點先瞓啊！咁我咩事啊？咩六點先瞓啊？你兩個網友六點先接到女啊嘛？六點先接到女？我哋明明兩點鐘未夠走噶啦，六點鐘先至接到女，乜嘢事先？跟住佢話：你我嗱大致上應該係咁樣啦，分咗兩架的士。咁阿如果就話。網友自己搭咗一的士就去咗福盘喜来登，咁咁個網友就同啲女講話去福盘好啦喜来登㗎啦，但係嗰兩條女呢就去咗香格里拉，喂屌你老尾係你係咪周星馳呀、 okay. 你冇撚嘢呀嘛，原來琴晚呀，咁嗰件兩件女就去撚咗去香格里拉搵唔到我兩位網友，我兩個網友就喺間房度屌你老味，封鞋都係等就等嗰兩件女，唔撚知點樣就唔知點撚就可能抄咗電話就揾到我哋阿群姐個電話，就打俾阿群話：喂，屌你老味，啲女唔喺度喎，我又冇俾小費啦，起碼嗰啲女又肯定係炸型㗎啦，就唔知點樣就揾撚到佢哋，最後就六點鐘。嗰兩件女就由呢個香格里拉 去撚咗喜來，先翻去福田喜來登，大概嗰度50蚊的士到啦。哇！真係幾恐怖，你諗下，一頭一尾啦，即係兩個口岸啦，啊，即係由羅湖口岸去福田口岸啦。哇！屌你咯，咁樣我覺得啊，呢個媽咪 OK 啦，做到嘢啦，即醒。啊，琴日醒完，今日又要醒。OK， 哇！你最多讓我醒你啦，咁樣你醒唔醒嗰啲都係其實都係大為錢啫，唔係我代㗎，係咪先？咁啊，照醒啦，嚇！整完之後，咁啊，跟住揀咯，揀女啦。咁到嗰個網友揀，最後又揀俾佢揀一件，我又唔係覺得好 OK 嘅啫。學你阿的話真係各花入 花有㗎、啊。 好，跟住到我右南左，到我左手邊嗰個網友已經揀咗件嘅啦嘛。吞太，佢就話：我唔係唔要，想揀多件啫。 哦， 咁佢好奇怪啦。咁都跟住就。喂，咁我媽咪再嗌女過嚟啦，咁跟住咧，個網就話唔睇前面，睇後邊， 咁撚得意， 屌屎忽咩？點解要睇後邊？ 咁撚得意嘅， 點解睇後邊？ 唔知 佢話後邊先睇到個身材。 哦 ，OK。 跟住咧，佢指咗一件女，話我呢件女可唔可以睇下後邊？ 嗯， 咁我哋轉個身俾個屎忽我哋睇啊。咦，係喎， 有啲道理啊， 有道理喎、 啊。哦。 其實某程度，如果真有啲網友可以教下啲網友，如果有啲網友真係想玩呢個身材嘅，即係可能你啲上圍大嘅腰幼啲嘅，睇後面原來真係睇得出嘅。 嗯。 跟住佢一零，即係我睇前面，我覺得略肥㗎嗰條女。 嗯。 一反住後面睇，咦？真係似翻個倒三角嘅喎。 又唔係係啦。 又唔係咁肥？咦？屌你老母又會？呢次真係我啊，上一課 喎，我對嘢喎、 啊，原來真係咁樣喎、啊。 嗯 ，OK， 咁跟住，但係你知啦，今次一次出嚟玩就三件啫、 嗯， 三條仔、 嗯， 就連埋我哋其實連埋七個人啫。 嗯， 琴日就多好多個啦，因為我又坐兩件啦，嚇、嗯，咁啊每人坐一件啦，即係我等阿朗尼咧十條就好氣氛啦，玩、 嗯、 玩嘅時候，玩極玩嚟玩去都玩唔到氣氛， 嗯， 好撚悶。咁最後又係冇辦法， 七八九， 又係七八九， 哇！ 琴日飲撚完一鑊，屌你老味， 又再飲多鑊，咁， 因為我同阿健哥哥食緊飯嘅時候，我一個人飲兩支啦，我冇知，我可能未知道咧， 未、哦、知道會有下場 ，哦，飲兩支啦，撲街啦，咁冇辦法噶，咁咪寫明胡君子咯。 喂，但問多個問題， 好啊， 係咪因為？呢間場即係今日呢間場啦，同琴日嗰間場，呢、嗯、間場係多貨好多。 唔係啊，同一間場， 我同 一間場啊、 嗯。 因為我再講一次，因為其他場好撚麻撚煩，又話要一定要冇得揀，嗌、哦、得俾你又要坐，咁一係嗰啲場就好撚貴，好似水 X 嗰啲1500蚊一 Q， 唔係1500蚊過夜、嗯、飲酒又講真七嚿水啊，基本上噶啦。隨時玩係得八嚿嘅，嚇、 嗯、 租間酒店又係五星級嘅，咁啊隨3000蚊落樓啊、 嗯。 我有幾多我都覺得唔多夠噶嘛，大佬啊，係咪先？嚇咁啊咁啊，最後都需要，所以都係去翻長沙咯。嚇咁啊 OK 啦。咁啊你咁啊跟住一齊玩啦、啊。玩完之後，梗係又係點樣講咧？一齊走啦。 嗯 啊走啦！ 有冇食宵夜啊？ 冇啊， 冇 啊。咁、嗯、因為我又要租酒店房咧。啊，講酒店房，上個琴日即係節目， 上個禮拜嗰集， 上個禮拜嗰集，咁咧我就話咪話要我同阿碌一齊去攞房嘅。 嗯， 呢集就唔係啦，都係攞翻同一間酒店。 嗯 ，OK， 我就同個媽咪講。你唔係諗住要我行係嘛？真係仲要搭車去嗰度係嘛？上次就琴日就唔同啫，阿碌揸車，係咪先？呢次啲仲要我行，我話唔好啦，我俾身份證啊，我俾埋阿急，你揾人幫我去攞房啦。屌你老母，咪一樣，到時咪一樣得。即係所以琴日我即係琴日即係星期六嗰次，其實幾多戇鳩，我哋都唔使離開間。卡拉OK房，我最多係俾錢，俾埋押金，俾埋身份證，或者醒多少少，醒少少一兩嚿一嚿水，50又好，100又好，叫人行去幫我攞咪得咯，係咪先？啊，或者阿群姐同自己代攬埋佢，你自己行都好啦。咁呢次我係咯，喂群姐，你揾人幫我搞掂啊，最後都搞掂啊，咁攞埋個房卡，咁跟住攞房卡，咁啊玩，玩到幾點咧？玩到2點幾。 哦、uh-huh.。 七八九到兩點，嗱你記住， 其實時間唔多嘅，十點鐘。 哦，咁唔係好多。 玩到兩點。 唔係好多。 啊、但係你諗下喎，琴晚已經玩一鑊噶咯。啊，又七八九喎，又係玩到點幾兩點喎，跟緊住到呢、這個我八點鐘同阿健哥食飯，啊，我又係呢、這個飲兩支，跟住再玩七八九喎。 嗯。 喂，我個酒量咧太撚犀利，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其實我唔應該連續玩兩日。因為連續玩又太撚，真係太撚辛苦。下次其實某程度我唔制㗎。 嗯。 咁呢次其實當然冇辦法啦，為咗啲網友，咁亦都有網友炸營，話貴㗎嘛，咁更加要寫明評分紙啦，係咪先？咁當然啦，出嚟玩完呢一次，咁埋單就唔好貴啫，因為可能我唔知點解啦，咁我有簽嗰啲啤酒啦，咁埋單都係千零蚊，咁連埋我醒俾個媽咪啊，醒俾個 DJ 咧，其實都唔使2000蚊嘅。 嗯。 啊，咁如果我，但我都係照舊收佢哋， 嗯， 七舊啦。咁多，咁我話咧，剩翻嘅錢剩位噶啦。 嗯。 我話剩位噶啦，我唔緊要啦。好啦，咁啊，唔係唔緊要，我唔會嚟噶啦，係咪先？你下次唔好跟咯，係咪先？我都咁講。就總之你同我玩開唔開心先，開心就算啦。OK。好啦，咁我冇得你啦。咁嗌咗班網友醒啲啦。如果你老母唔好再叫佢哋去，屌你老尾呢個。香格里拉啦，咁、 嗯、 自己去喜來登啦，咁去咗啦，咁剩翻我同嗰個女仔啦，咁、 嗯、 跟住點樣講呢，喺個牆度，咁喺間房度啦，跟住我問佢幾歲咯，佢話我二十，二十喎，即係咁當然啦，唔使講㗎啦，梗係一系列除衫除褲呢啲打車輪呢啲，真係在所難免㗎啦，跟住呢就講梗係同佢襯一票先啦，第一時間踩票先，冇問題，照出。琴晚整件豬扒，今日呢件唔豬㗎嘛，呢、 嗯、 件起碼都有80分㗎啦，或者喺我嚟講80分㗎啦、 嗯。 當然喺阿的嚟講，可能好啦，係啊，你知你啲眼光好撚高㗎嘛，係咪先？咁啊，我 OK， 咁啊踩票，跟住傾偈喎。咁佢嗰條女講咩咧？我以前出嚟玩嘅，哇！你真係好似大鳩我啦，我以前出嚟玩啊。我呢以前呢就群埋一班小混混啊，小弯弯啊、 嗯、 出嚟就乜嘢男乜嘢啊，输啦、嗯、但我男朋友呢就冇錢啊，就嗌我出嚟做雞啊。哇，你使唔使同我講呢大佬、 嗯 啊、有份我叫你做雞，你條仔嘅做雞啊嘛。跟住我跟住做咗阿雞我咪唔做囉，我咪離開我男朋友囉、 嗯、 跟住我咪自己走嚟深圳做雞囉。咁意思係其實結果有冇你男朋友嘅結果你都係一樣做雞㗎啦，係咪先？但佢好撚過撚過癮，佢就話我而家唔係㗎啦，而家我唔會話點談真愛㗎啦，唔知我又冇講溝你。OK， 我又唔會點講點談真愛㗎啦，我唔會再愛㗎啦，咁、 嗯、 我就會努力搵錢俾我屋企人囉，係咪先？咁係㗎喎，啱㗎喎，啱啱即係做啦，因為嗰日好坦白，我做咗3Q。佢成一點鐘先走，佢原來嚇陪到我 check out 為止，我做咗3Q，做完之後嗰件女翻咗鄉下玩，嚇咁你睇即係探個老豆老母啦，咁真係嘅喎，啲錢真係揾嚟俾個老豆老母嘅啫，但係我俾得嗰1000，因為我俾貼士啊，俾埋我俾得嗰1000，咁你又玩得幾多呢咁 OK 啦。咁故事未完㗎喎。 嗯， 我即係聽。咁話說我咪星期六呢嗰件女咪放我飛機嘅。 嗯。 咁、啊、跟住呢我就抄低咗嗰條女嘅微信啦。 嗯。 咁嗰條女嘅微信呢嗱呢條女我又叫佢啊佢有個名字叫佢靜靜啦，好嘛。 嗯。 啊、即係呢個放我飛機呢條女。咁佢就留咗個 message 俾我話佢話唔好意思琴日呢我就唔舒服，我就唔可以同你咩啦，咁下一次啦咁樣。咁我話你咩唔舒服啊，跟住呢佢同我講佢患有我本人唔舒服，因為我過兩天要去做手術，不能陪你、我身體好咗呢我就回返你，因為我喜歡你、 哦、 我一路都冇咁樣你做咩手術啊、 嗯、 跟住佢就答咗兩個字結實， 唔識 乜撚嘢叫結實， 唔識 跟住佢都同我講咗嘅，因為佢成日肚子痛啊，跟住咧佢有個學名，佢唔知佢炎症啊叫做，炎就發炎咁炎，症就癥，佢每差唔多每日咧隔幾日咧佢要打一次消炎針嘅，但係打完都冇好，咁啊之後可以做手術啦，咁咧嗰晚咧就唔好意思，咁我就乜你知我啲即係通常我覺得你放個飛機，你就只有兩個可能嘅啫、一你就即係唔突然間唔想想做我啦、第二你就有熟客，臨時臨急 call 你要面對啦。但係而家佢，但係咧，跟住咧，佢 send 嗰啲咁嘅短信咧，其實佢日日都會 send 俾我嘅。咁啊，跟住我同你講啦，你好翻啦，就通知我啦，我等你。咁而家咧，佢 send 短信係奇撚怪到點樣咧？親愛的，唔傾偈啦，我先去洗澡上班。你先去洗澡上班，關我什麼事啦？你喜歡我啦，親愛的、哦，你去做雞，親愛的去做雞，我唔好明啊，係咪啊？你解釋下啦。跟住嗱，又第二日，得我可以俾你睇下陣間啊。佢問我做乜嘢，咁我翻緊工啦。咁佢話五一節快樂，跟住我話同喜同樂啦。跟住第二句係咩咧？係咁問嘅，什麼時候過嚟玩？咁我就話坦白講，佢放我幾次飛機，佢放咗一次飛機。我梗係唔肯會再咩㗎啦，而且佢唔係十分好㗎嘛，係咪先。跟住佢就話我唔知呀、我睇我哋朋友得唔得閒啦，咁咁就跟住下次佢 send 啲 message 呢，吃飯沒有。咁我就答佢剛啱啱食過啦。跟住佢又問下次嘅 message， 佢又問再間媽，我哋話食飯中。跟住我覆一次佢，我話你呢化妝上班，OK， 跟住答一句，見到啦的，想你了，跟住我再同佢傾咗佢幾句，又係呢句，什麼時候過來玩？永遠都係問我幾時過嚟玩，我話嗱呢句咧就啱啱最新嘅，我話明晚有空，但係得我一個啫，就我係講緊今日啊，今日係佛誕，星期二 ，OK， 跟住話哦。咁點上喎，我約你食，我跟住我問佢，我約你食飯啦，佢話好啊，咁跟住仆街，跟住我話我冇你電話，佢留咗個電話俾我啦，跟住我話聽日我約你食飯睇戲，但你唔可以上班喎，咁樣佢話好喎、跟住佢就留呢句說話，不如你讀啦， 你講 下一句， 但係我唔方便亦可以陪你食飯睇戲，因為剛剛做手術才幾天， 唔方便就咩意思呢？其實重點唔係話啱啱做完手術，係唔方便，唔撚方便你同我傾咁撚多嘢。喂，我點解攞咩星期一嚟㗎喎？呢、這個，琴日嚟㗎喎，真係琴日喎，我錄今日星期二喎。咁啊，我話一講話唔舒服，屌你肚尾，唔方便我嘅，又講話唔使講啦，約下次啦。跟住佢話唔好意思，親愛的，下次一定陪你。跟住我問佢，你叫咩名啊？喂，到琴晚我先知佢咩名，佢同我話呢個靜靜，跟住今日都係 send 過嚟㗎，吃飯沒親愛的，昨天我話你咁早起身㗎你，因為而家我錄緊晏晝啊，佢話琴日好早就收工啦，佢一個人同我話你明天會過嚟玩嗎？我日日都想我過嚟玩㗎，但係日日都話姨媽到啦，今日我就好坦白佢講，星期四得唔得？如果你唔方便嘅就算啦，跟住話今日都唔得，唔係佢話星期四得啦，佢話咁我就話好啦，如果星期四約定你去食飯睇戲，你唔好放飛機，跟住佢話好的，就係咁囉。即係我好奇怪嘅，即係我接到呢類型嗰啲話你親愛的我愛你嘅性工作者嘅短信呢，近排呢除咗沙灣之外呢，全部都來自長沙。即係我唔撚明點解呢，點解喺上沙做嗰啲女呢咁撚想搵條仔嘅呢，係咪想即係係咪想從良呢？嗱，你以為點呀？ 冇生意囉。 Sorry。如果你係熟玩三沙一水嘅網友呢，其實某程度會知道。點樣講呢，好多香港人呢，就譬如我喺上沙住嘅咁樣，我就帶個朋友，佢就咁我帶迪尼出嚟玩，出嚟食飯啫。 你就無端端可能會溝撚咗個上沙嘅部長喎，即係食飯嘅部長啊，擺傳菜妹啦，或者可能士多個女仔啦，你無啦啦會溝撚咗佢，即係喺上三沙，即係上沙下沙沙咀呢一帶咧，成日都好多香港人帶一啲朋友出嚟溝撚咗嗰度啲女嘅喎。 嗯， 好啦，甚至乎呢個斜 K 場都係嘅。嗱，帶我哋去呢間斜 K 場個網友叫做阿凡達。 嗯， 佢班網友每佢班朋友就係去呢去我哋去阿群姐呢間上沙呢間場溝撚曬佢啲女嘅。啊！溝到都唔撚曬翻工，跟住就玩一個短程嘅，可能玩一年半載，跟住走嘅，即係成日都係咁樣樣，可能形成咗個氣氛啊。嗰啲女就係中意可能搏你溝，溝完之後唔好玩幾耐啦，玩一年半載，咁佢哋起碼穩定一年半載啊嘛。而且香港人唔會話俾得太少啦，你唔喺度佢咪翻工咯，你喺度嘅佢咪陪你咯，咁你錢你都要俾噶，佢可能係咁樣嘅。即係所以形成咗咧，我覺得啊，估嘅就唔可以肯定。上沙下沙沙聚嗰啲女咧，成鳩日啊，都會叫你屌你啦，咪溝我啦，不如溝我啦咁樣。即係我就唔知道其實有冇試過，但係起碼我除咗呢件女之外，仲有上三妹啦，係嘛？咁我就兩件啫，嚇。咁以前喺沙灣，我試得多啦。喂，九成嘅女都話想同你。行埋喎，即係同你喺埋一齊喎，咁我就唔清楚啦。咁啊 ,ok 啦，咁當然有呢件女我就約咗星期四診啦、嗯。啊當然佢唔係靚啊，話聲聽因為我未診過，我老虎蟹都要屌一屌㗎啦，我唔屌我仲使出嚟行嘅。 嗯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啊下個禮拜呢就應該係唔係講我屌緊咗呢一條女嘅事後報告，係應該我會出善長同我錄嘅一集罐頭，係講呢個東莞嘅桑拿，因為我遲唔出咧，點解咧？因為東莞係嚴打緊，因為佢係講常平嘅桑拿，咁啊基本上如果喺嚴打期間講呢啲嘢，嗰個做咩啫？你冇興趣？我估計呢一集節目出街之後嗰個禮拜，我估計東莞應該嚴打完啦，因為深圳都開曬綠燈啦 ，OK， 東莞都應該嚴打完啦。其實東莞都嚴打完咗㗎喇，只係喺常平仲嚴打緊㗎咋。今日嘅消息即係佛誕嘅消息，我諗到呢集出街連東莞常平都嚴打完㗎喇，所以就某程度想出返呢集錄咗錄都係新年錄嘅桑拿嘅故事，講桑拿咁可以俾網友知道東莞常平有咩桑拿玩啦，吊下你哋人咁撚耐都冇玩過桑拿啦，你哋可以聽下啦。咁下個禮拜就留意下善長同我做呢一集啦。好，啲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聽善長係咁，拜拜。